锵锵三人行，哎，这个李菁哈，就是要发展传媒就要会起底，大起底的社会，我觉得真是现在什么都大起底，哎，贪官情妇大起底啊，现在都是这种标题。哎，为什么你最近对贪官情妇这么感兴趣呢？ 这不我不是做社会新闻的吗？我这是把它当社会新闻来看，这个就完全是电视剧的 赵丽萍， 电视剧的这个题材啊， 没错。 而且你说一波三折，原来先是说被抓起来，大家以为是又贪腐问题，结果又是杀人，结果原来是说是叫激情杀人，以为他俩比如说临时吵架又怎么样的，后来又说。又说是提前踩过点儿的，这不更丰富了吗？ 嗯， 然后你看那些细节，我觉得拍个电视剧足够了。 而且你说这个情节，就是赵丽萍找这个埋尸的点儿的时候，还帮着一农民放了会儿羊。 羊倌儿。 对，那羊倌儿，羊倌儿问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我批发蔬菜，在这地方。”你就是这个情节。 所以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艺术创作一个规律和生活中的规律呢是反向的，就是生活中的事儿哈，越假越真，就越有意思。这不是一真事儿吗？听着特假，对吧？这事儿如果不是公开有报道，大家都觉得这事儿肯定是个假事儿。那么我们拍假戏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把它要拍真。我们现在不幸的是假戏拍假，真事儿吧也不怎么真，就弄得这个社会很混乱。 没错，我觉得现在啊，我们新闻工作者才像文艺工作者。你知道，我就看见这个，不是有个电视剧叫什么《步步惊心》吗？这个什么电视剧我看都不会去看一眼，可是我看这个杀情妇的这个，这哎，我看到的材料。真的是让我步步惊心。你知道这个赵丽萍帮帮把情妇给干掉这个事儿，原来才是一个表啊。我现在看到，因为我觉得这个案情重大呀，我必须有根有据的跟你讲。这是财新网啊，有一个叫范小舟的吧，是不是记者啊？时政新闻，这是公开报道的。你知道说赵丽萍被弄住了之后啊，实际上一起突然而至的凶杀案让赵丽萍由一名副省级干部变为犯罪嫌疑人，但是呢，这也给持续发酵五年的另一个人杜文贪污案真相大白带来了可能。你知道这下边说的就是我想象不到的情况，我都觉得步步惊心呢。就是说这杜文是个什么人呢？这个杜文呢，他是也是内蒙古这个法院系统的这么一个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所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实际上是个什么人呢？内蒙古自治区，在自治区政府在深圳有一块地， 那是不是公务员？也是公务员。 公务员。 对，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在深圳有块地，因为涉及到债务纠纷，即将被变卖以偿还债务。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至2008年3月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决定派人赴深圳协调。派谁呢？就派这个杜文。那么内蒙古法制办向财政厅暂借2200万深圳土地案的专项办案经费，打入杜文担任院长的这个内蒙古典章法学与社会学研究院的账户。这个研究院隶属内蒙古法制办，然后这个杜文呢就去深圳办事儿，协调取得了成功。按照杜文的说法，为此他跟自治区法制办主任武志忠等到深圳送礼，从2200万专项经费中支取210万作为感谢费送出。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说到2009年，由于最高法的介入，这块土地的归属又出现问题了，内蒙古方面不得不再次安排到北京协调，于是又有一笔412万元的协调费出现了。这个钱呢，杜文都作为具体经办人去参与，所以呼和浩特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杜文把492万公款据为己有，贪污罪名成立，判刑15年。但是呢，这个杜文这里边讲啊，这个里边就很复杂的问题。杜文讲呢，这里边还有130万，他说这130万给了这个赵丽萍，但是呢，天知地知，这俩人知，跟赵丽萍当时说呢，是要给北京的一个什么人打点，但是这个钱务必做的毫无痕迹，说那个人马先生跟你有关系了，说那个人喜欢青铜器，然后呢就打听到这个鼎啊，有个青铜的这个鼎、 大概是这钱， 谈好了价钱大概是130万，于是就说呀要拿这个钱买了这个鼎给这个人。我的天，然后呢这里边的情节，杜文还把他跟赵丽萍的这个说话的一些录音录下来，可是录下来之后呢， 这个检察院把他这个录音什么调回去，到后来竟然这个录音被删除了。 嗯，找不着了。 而这个杜文的电脑是设定的，他指纹设定的这个密码，所以说只有可能是很专业的技术才能解开他的这个电脑。然后呢，你看啊，据杜文的妻子王伟华描述，2010年5月就有警察找到杜文，要求不要说出赵黎平厅长和其他领导的名字，130万你自己扛下来。然后2012年5月，就是杜文的岳母称，也称什么，接到看守所的电话，问杜文有没有什么疾病。我的天，杜文的家人感觉很害怕，立马去公安报案，做了备案，说明啊，我们家杜文身体健康，全虚全影，一点毛病都没有。 那理解错了。 对，如有问题就是遭人迫害。但杜文还是在看守所中被打断了尾椎。你说这是我就看这个财新网的这个长篇报道，你说是不是步步惊心呢？ 对，这种就可以拍这种就是高等级的现代的那种，就是商场和官场的这种电视剧，高等级的，不是咱现在拍的电视剧都比较低，都是娱乐大众的。 主要是我们这个文艺工作者和那个 爬不上去， 不是这个想象力太贫乏，没有体验生活，你怎么能想象到人家那个生活呢？ 没错， 是吧？然后这个赵厅长不杀了人，人家还有一个定性呢，就是说这是第一，就什么多少年来第一例。高官亲自动手，对对对，这个 省部级官员亲自开枪杀人， 哎， 原来都是雇佣嘛， 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案子里面到现在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作为记者，我还是觉得还有一些可蹊跷的地方。你仔细看了没有？他是说跟那个女的头一天晚上是在那有一个五星级宾馆住了一晚上，然后第二天俩人可能是发生争执吧。然后先是砍了那女的几刀，那女的受伤了，然后又打了两枪。 这枪法实在太臭，就没 打了两枪。然后这个女的说拦了一辆白色的车，跑了，在车当中，我按照现在报道的还原一下，在车里面报的警，就给报110说这个叫赵黎平要杀我。然后呢，人家后来， 我当时要是110的，我都想。该怎么处理？因为这个女的她说的不是赵黎平，她报警跟110说的是有人追杀我，说谁追杀你？公安厅长追杀我。哎，你说 精神病似的吗？一听 报道是这么说的。你说这家伙这110的。 然后呢？不是，这还没完呢。然后说这个女的到了一个小区，就是最后那个小区，是从车上下来，她又补了几枪。然后我就想，这个白车司机是谁呀？是他的认识的人吗？ 说是他在，我看报道说是在路上拦的。 对呀，那么这个白车司机，如果这个，我就说那只能说这个厅长当时要么就冲昏了脑子，要么就说胆子太大了，我就公然打枪打这个女的，然后给拖到后备箱里，我就给拖走了。那你说这个司机不也在场吗？ 司机就是 懵了。 如果是自己人，就是这个从编剧角度上讲，可以是照安排的司机，那你算死了，上他车上去了，对吧？ 对。 第二呢，就是也可能是一个路过啊、大江油的一定就吓傻了，那你根本就谁也不敢管，你别说你怎么没扑上去，谁也不赤手空拳的一百姓也不会冲着枪扑上去，对吧？ 但我的意思， 和平时期 可以报警啊，当时你不就成了有目击证人了吗？你那个车啊，对，那个车后来说车也是套牌的嘛，他可能也不担心被人看到，是吧？ 我觉得。到他最后啊，那就已经是在一个小区超市门口了， 对， 几乎是大庭广众之下了。就说这个赵黎平事情做到这个程度啊，他已经是就说不惜一切代价 要把这女的搞死， 就一定不能让她活。你就不知道这女的掌握他什么，他肯定就是说我要完蛋了，这事儿也没办法了。 只要这女的有活口，那么下面的事情他就肯定没活路了， 没活路了， 只好先拼这一道。 他当时就说报不报警已经是次要了，他倒车出去啊，都剐蹭了小区好多辆车，那玩意儿已经瞒不住了。我想他自己是不是也能 知道大片，只有大片在剐车呢，那普通的片剐不起车嘛。 好莱坞， 而且剐的是奥迪车呢，是开到 剐一溜车， 没错。而且你想，他等于是从呼和浩特开到赤峰去的，还在赤峰一酒店住了一晚上。 没有，那是之前吧？哦，对对对对， 是吧？ 对对。 你说这事儿， 所以还是预谋杀人，就是等于是谋杀。之前原来是说激情杀人，后来说是谋杀嘛，又踩点儿，就等于把那个什么抛尸的地方踩了一遍，是吧？ 对，我估计这案子呢，你现在各新闻媒体想扑上去拿细节，肯定是不可能的，这肯定是重中之重的案子，最终等着有统一的一个说法。 对对对， 然后统一的 这个报这案情，估计有点文艺工作者这会儿就借着这个编个本子赚点小钱儿，就这事儿了。 对，但当然这个作为这个我刚刚学会的一点法治观念啊，就说咱们刚才讲赵立平什么的，准确来说的，法院审判之前 叫嫌疑人， 涉嫌是吧？涉嫌赵立平犯罪嫌疑人，对吧？得这么说。 他是个什么涉嫌的成员？ 对，这马先生，你们这行当也受影响了。 对，就是所有的就是文物在国内市场，尤其国内人喜欢的东西都在。严重的 掉价， 你比如书画类，它过去是雅会中，几乎贪官里都能搜出这东西，就或多或少。那像赵立平这个案子，就我们已知的公开信息中，你比如130万，他是买青铜嘛，那说得很清楚，啊，我也知道这个有这个行业专门经营青铜的人也被公安局去调查，不一定是他的案子，也都是这种涉及到官场这个行贿的案子。所以就是雅会这个词儿，从被判的那个叫什么来，什么尼发科是什么玉嘛， 玩玉的玩瓷器的 玩铜器的玩书画的，这些人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第一，它比较容易浓缩财富，是吧？另外一个呢，相对来说呢，就是你甭管怎么着，这官员呢他还多少除了啊像徐才厚那样的少，就是说我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爱钱，结果全是钱，对，这种少，但大部分人还有点面子呢，就是说我真拿你个钱和拿东西之前，我宁愿选择拿东西，而且拿东西呢，从他内心呢自我多一个口实，就觉得我当年，哎呀，我不知道这多少钱，他总有个退路。你拿钱，你还是不能这么说。 就是，所以我就感觉啊，这个官员呢，他弄进去之后啊，他身上担着多大的干系。 嗯。 过去咱们说过，要是给纪委弄进去，全怂了。但是实际上，这你像杜文的这个，他就是在很长时间之内啊，就是在这130万到底给了谁？他都在里头了， 他不说， 就是不说，拒绝说，就是说当时你这笔钱给了谁，他一直就不说。那你说在内部我人民政府强大压力之下，他就那是因为他说了之后， 对， 你现在咱知道了， 他可能被灭口， 后果更严重， 甚至他的家里， 对，他会 都有可能， 他会权衡这个事儿，就权衡这个事儿嘛，就是因为他，你看啊，现在身份出来了，你就知道他是直接管这个事儿的人，对不 对？ 如果是间接的或者隔着，你比如说你当年给了妇联主任了，也肯定说出来了，对不对？那他管不着他，这个直接管的人很可怕，很可怕。你像这次这种，我觉得啊，能够让一个部级干部啊，副省级吧，他是能够直接开枪打人， 政协副主席嘛， 这个 是政协 多年积攒下来的这个权力的一次释放。我们要是赶上过去啊，就是这个对干部的那种管理，你怎么可能就你没这个意识？你既然敢拿枪追着人，而且还不是一次打死，是吧？追着打，完了又得焚尸，又得灭迹的，这个就是多年这个权力的就失控造成的一个现象。如果早年都是各种权力都是有控制的，人激情是可能的，对吧？蓄谋是非常不可能，尤其高官的蓄谋都是雇佣嘛。 你说 你看他就是之前不一直是正面形象嘛，又是说又写小说又干嘛的，然后之前就是比较正面的一次顶峰就是09年，不是内蒙还有一个越狱嘛，是他好像是在他的这个正面领导下，这个很快的就把这个给抓住了。然后我记得有一个细节是说，为什么他报警报110，然后那警察马上就出警，说正是在他当政的时候。说要求的有警必出，结果是这样的， 自个儿把自个儿拿了。 对对，说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但是这个呼格基勒图那个案子也是在他当公安厅长期间。 对，所以他是就是多年问题积攒的。 你说这个几十年， 而且你看说他这个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震惊？因为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太远，我们太不了解。 对。 所谓你看有新闻说他的 A B 面，这个我们看的他现在那个新闻就是穿着这个制服啊，你看这个也是一个正人君子的样子嘛，我们都把。就讲到航空业也是，我们都把生命都给啊这个交给这样的人，我们觉得挺放心的。但是等反过来你一看，他这个面儿又是这样的，从他们家里抄出500枪来，现在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他也是非法， 他们说不是警用的， 不是退 了呀， 警用持枪都是有编号，有哪把枪是你的， 然后他当然他用哪把枪去打的那个女的，咱也不知道，2枪都没打准，最后致命死的是还是拿枪打的， 头部一枪， 对 对， 他关键还有一条，他跟那个徐才厚有一拼，徐才厚不是有一句格言吗？就是跟他这个完全不是一样吗？这个 赵黎平有一段格言很有意思，网上能看到。 嗯， 他说做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人。 对， 看到这段了吧？做一个好人呢，才能做一个好党员。怎么做一个好党员才能怎么着怎么着？反正他有一条逻辑，你按照他那个逻辑，他丁点都不沾，你知道吗？他首先不是个好人。就是按照他那个逻辑什么都不是，但他说的非常冠冕堂皇，又是穿着就你说的穿着制服跟你说，那他们很可怕。 甚至我认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像这个新郎新娘说结婚誓词一样，当时说的时候也是真心的， 是吧？ 真诚的，当时说 你别打进那么一大片好不好？ 哎，那离婚的那怎么算呢？那离婚的那次你发当时结婚都发了誓的永远不离不弃呢，那他后来离婚了吗？对吧？当时是真心的。 不 不，我觉得当时就不是真心。这个人的我觉得从就如果能够开枪去杀人，又不是激情的蓄谋的，再加上他将来可能翻出来的案子可能还会很多让你触目惊心，那这个人是一贯如此而已。 但是你比如说这几十年的老公安，你比如说这种这几年杀情妇的某个地方什么政协主席，还有某个地方人大的，你看有让自己司机的， 有炸死的， 没一炸药包的 买凶啊，买凶杀人，或者这设置好了炸药包把情妇炸得身首异处，他这个自个儿亲自领导亲自上手了，你说这 首先行情比较紧张， 可能来不及，来不及，这也是反腐的成果，就把逼着引蛇出洞，就是把大的全逼出来。如果说你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他肯定不会自己上任。 对呀、啊，他这个公安战线上这个黑白两道，他还陌生吗？你说他为什么至于自己上手？我真没想到， 把自己置于死地 他不没有人外人参与，是不是人俩人当时也还算是有感情的？到最后。这个之所以没有雇凶杀人，可能就是两个人之间出了什么不可调和。 他们俩之间肯定有很深的情感，他才可能这女的掌握他大量的信息。 对， 应该是的。 他不可能说街边找一个站街女，完了我的掏心掏肺的跟你说话，这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为什么讲到这儿，我刚才想起，我记得广东是哪一个是政协副主席吧？是汕头是哪？ 汕头的 是吧？然后说把那个女的是吵吵架给掐死了， 打就 打架是吧？ 打死了。 然后你说那个女的不是说邻居说吗？说特别普通，而且操劳，因为就是带着还有一个也是儿子， 给他生了俩孩子。 对，说是过得也很贫苦，说还、那个平时也不怎么打扮，然后可能那个女的就老抱怨吧，抱怨俩人吵架。 给他要钱， 对， 给他要钱，还有的是逼婚，就是你就给我结婚， 对，给个名分， 绕不过去了，不结婚举报你，你这玩意儿。 说当时也是真诚的，可能是吧？ 是，你说这种，哎呦，真是，我觉得你说这女的她得掌握她什么，而且其实这个女的。也是从村里出去的， 对，他们初中好像都没念完吧？ 对，当时他们村里就说这女的就初中没毕业，就18岁就出去打工去了。 那这种人 过几年开着小轿车回来了， 对， 但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她在外边认识什么人。 对，这女的有照片吗？我就没见过， 没有照片，说是。什么做服装生意还是干嘛？ 就是说他在出事之前，这女的任何公开信息都没有嘛？ 没人知道她的存在。 网上肯定照片什么的都会有点，这什么都没有。 女主播们那肯定就有照片是吧？ 女主播没出事都有照片。 怎么突然聊到另一个情况？是这样。 哎，我还发现还有个规律，就是哎，你发现就是经常这个高官啊，他们有时候找的这些人啊，就哎以服务员啊。哎，这些人为主，就并不像想象的， 对， 那么高端一点了哈。当然那个 也有高端的，也有 高端是另外一种情况， 也有。 但我想是不是他们平时也挺寂寞的，就是这种服务员啊，是比较就是。容易 上手的， 哎，对对对， 容易控制的， 哎，对对，小姑娘涉世不深，哎，觉得认识一个大官， 哎， 那反倒风险就比较大。那她跟他来了一段时间之后，是不是就有所求啊？我跟你那么多年付出了青春了，所以这个隐藏的风险就大起来了。我这瞎猜的啊。 所以你看，真正就是说，当然就是说，咱错误的观点叫红颜祸水。 嗯。 但是呢，也有某种历史无数证事实告诉我们，就说。反正在一个出事儿的男人旁边总有一个成功的女人，是吧？总有一个女人，因为就是这是一个关键的漏了一道缝。 嗯， 你发现没有？要不说这个人你要忍，对吧？你真是说完全要是没有这种欲望，不犯这种事儿，你至少多一层保险。你看你就有弱点吗？你要找情妇。你找情妇，你就是一个弱点。 不是弱点，每个人都有这个弱点，人性的弱点。你比如他刚才讲，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女人总比男人心细。他讲他现在想的是他的亲属、他的父母、他的子女，是吧？你知道这个事儿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为什么古代连坐？连坐最好的方式让你所有的亲人监督你。 连坐就是你出了事儿，所有人都连了。 诛杀几族是吧？ 几族啊，那所有人都得盯着你，您得围，尤其围观的说您往家里拎条鱼，他都得问你那鱼哪儿来的。将来你为这条鱼坐了监，别人都连累。所以连坐在我们过去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尽管我们在文明进程当中认为这个很落后，现在不连坐，但是你仔细想，今天好多贪官，你像那些什么小贪巨腐，那都是整个家族全都扯进去， 因为 只有家族扯进去，他才觉得这事儿能做成。 哎，或者呢，要没有这个家族啊， 嗯、 甚至他也很难做成这个贪官。 对 对， 谁收钱呢？ 对， 谁办事儿啊？ 对， 当然最怕的是他说的这种，就是赵的这种情况，平时是一个很正派的形象， 好儿子、好丈夫， 这个、 对 然后父母都以他为荣，父母也岁数太大，也不可以牵连进去任何事情，是吧？这种对父母来说就太残酷。 而且我觉得，你看这里边还讲这个报道里讲这个杜文啊，这个法庭上啊也惊心动魄呀。他就是说，早在2010年5月被刑拘之后，这个杜文，你看你在审的时候，杜文也提出要跟当时的内蒙古政府秘书长乌兰巴特尔和公安厅厅长赵黎平对峙，他提出要对峙。然后呢，这个当时一审审判长说，杜文的妻子告诉财新记者啊，说一审审判长说，当时赵黎平还是公安厅长说，你让赵黎平来跟你对峙，我能给你叫来吗？就还数次打断杜文，让他不要说了。我觉得这种情况真的是说明中国这个反贪啊，形势之艰难啊，艰巨啊。你说 其实这几年我觉得都是很多都是偶然的一个事情给挖出来了，挖出后面让我们看的都挺惊心的，就是一个链环一个链环上的问题。其实你要仔细看，就是如果有心人去整理，你很多这种大案子都是有中间。你看哈，我就记得最早那个叫袁宝景，他出事之后，不太后来又一个案中案，就是他太太找人疏通，然后又被中间人又骗了500000-600000，很多大案子背后都有这种案中案，就是找中间人。但是被起诉的那个人说，我没有骗他，我确实是送给了什么什么，哎，上线了，哎，上线没办成，不是我诈骗你。但是呢，哎，你就觉得很微妙，这个上线是谁？然后你看，比如说起诉一个贪官，说他收了谁钱，然后他又把这钱，哎，比如他想谋一个官买官，又给了谁？完了那个某人，你后来就不知道那个某人是谁了。 这 钱送到哪就不知道了。 袁宝景兄弟仨给判了死刑啊！当时的这个审罪行之一就是说他们要杀刘汉， 对， 你记得吗？到后来刘汉也给处死了。 对， 你说这个东西让我们觉得这里边可太复杂了。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刘志军那案，他是8000多万确认的，这个钱哈，有4000万就是说给了。那个谁呀、啊？就那女的叫什么？ 丁 书苗，肯定要拿去给走关系了嘛，对不 对？ 他 是说那个铁路局局长还张什么，是为了当院士。 为了他的案子，然后把这个钱打出去。这个钱是从确认的，我们能看到公开的判决中确认一半以上的钱都是这个钱。 但这个 钱 哪去了？哎，又不说了， 就没有说清楚。这个钱当年谁拿的？给了谁？ 我 这更不能把这钱埋地上。 当时你记得袁宝景的妻子是。叫 什么，对，是一个藏族的， 这什么马，这是 叫 卓玛， 对对对，卓玛，对对对。 就当时说他要判死刑之前，他把他在哪儿的一个油田，叫 捐出去， 捐，说企图用这个换自己这个免死，但是最后三兄弟全死，对吧？ 对， 就可见后面的那个力量、有多大， 力量太大了。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其实想的，就是有些这个女孩啊，可真的是不知深浅。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女孩子，我就有时候想她。 88年的。 对，88年，27岁， 对， 离开乡村就出去打工，然后认识了这么个身居高位的人。我不知道你的，也许是因为爱情，也许是向往婚姻，也许是羡慕权贵，不管因为什么，你说这家伙，这叫过去有句话叫一入侯门深似海啊，这不一定，这个都是不知深浅。你说最后落的。 显然是羡慕权贵，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爱情，你就别演了，肯定是羡慕权贵，因为权力的所有的好处啊，直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我们这些年为什么反腐，就这些年很多权力，你比如一个领导出来前呼后拥，领导说一不二，别人说都不管用，就这领导一句话就解决了。有的人的案子拖上10年20年都解决不了，领导来了一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所以他当然羡慕权贵。权力欲望是最大的欲望，超过一切欲望。 所以这是也给做梦的少女啊 提个醒， 别往上靠，你弄不了这事儿。对， 真的是。 但是每个人，人家女孩都想，我每个人都有成为灰姑娘的机会啊。那么搞不好我就是一个灰姑娘，人家嫁一个真爱她的人了。也许每个人都有那么个梦想的。 哎， 万一实现了呢？人总是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你哎，你要这么说，这中国古代人讲这个门当户对， 嗯， 它有一定道理。 嗯， 你发现没有？两个人之间差距越大呀。他必有点事儿， 就有点隐患。 他总会因为 出事的可能就越大， 是吧？ 你差距越大，出事的可能越大。 哎呦， 你背景不一样，文化背景也不一样，财富背景也不一样，你建立的世界观也不一样，你肯定会出事。 这怎么又从羞杀案引到这个 婚姻 观的？ 还是要找。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他知根知底儿，他也没法知根知底儿。他这岁数，你想想他，他都 知根知底儿就给杀了，你知根知底儿。